谢谢。 欢迎翻嚟我哋第二节嘅解围，继续有我吴汉欣同埋我身边嘅 LK 井。我今日一定要讲你 LK 井， 知道。 系平时真系嗌开你阿倾，即系今日即系都要话翻俾人听，其实 PK 等同 LK 井其实系一样，都系咁样嘅用法，即系都系一个 我的名字，他的名字啫嘛。 系啦，即系个名嚟嘅啫，即系大家唔好咁敏感。 我完全冇恶意， 系可能佢哋都觉得，唔通佢哋真系觉得佢系一个 PK。如果不是不會那麼敏感的即你如果你不是的，那些人沒事的，不就是 PK 等咯，是不是、okay. 即這個真的 我不知道他的同事怎樣叫 他自己隊伍入座、 啊、那些可能是叫一哥、 啊、可能是 因為我們不是警務人員，我們不應該叫一哥嘛，我相信 明白那說回我們，你幫我們市民出了一口氣，就是叫回一些、我們一直做不到的，就是叫警察出示你的委任證。那其實嗱，頭先都講咗啊，話因為有一位我哋嘅女議員就俾人哋經過去洗手間嘅時候，俾人上下打量啦，係啦，咁所以咧你就覺得啊，因為要確定翻啲身份咧，就應該帶翻個證件，包括我哋議員在內。 你知道我係好婦女平權嘅、 即係唔單止平權，其實都覺得係有啲。是不是有些不是那麼好的眼光呢？即你明白嗎？ 他就 上下打量， 是啊，他就告訴你，我真的覺得，難道他覺得我不是區議員？我說你新議員不要緊，帶回委任證啦，總之我舊議員我都帶了，你新都帶了，就這麼簡單，我就立即拿回議員證，立即躲在那個衣服上。 是的，因為其實大家有看直播都知道，真的有些不聽的。 是啊。 即係你嗌極都唔聽，唔攞個委任證出嚟 嘅。嗰日咧，我哋仲有一種證咧，叫區議員助理證。因為舉例，有啲議員咧就會請埋區議員助理去現場幫手，能影相啦，簽文件啦。咁呢個區議員助理咧，其實當時喺區議會嗰度咧，佢用咗唔同嘅顏色嘅，即係可能區議員助理就我唔記得藍藍地、綠綠地，又記者咧就白色。咁啊，現場觀眾另一種顏色，咁啊好清楚。秘書真係做得好，仲過曬膠喎，吸曬印嘅喎。咁你要即時即係整個假嘅都好難，我相信。咁呢個區議員助理都係有區議員助理的證件。即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個證件咯。 即其實總之一見到你有證人，你就可以在個會議室度啦， 分辨到佢係咩角色先啦。 係啦，即係呢個係最基本啦。同埋我當日我都覺得你比以往個主席開明，我覺得，因為咧以往我哋曾經係有一啲會議咧，都係好多傳媒嚟採訪，即係嗱最。有那個特別會議啦， 舊年冇錯，7月18日 嗰個啦。另外嗰時講成王街嗰、那個鋪嗰個防滑鋼沙嗰、那個，亦都係有好多傳媒嚟採訪。但係當時咧個主席咧就話啊，喺議員後面嘅位置係唔俾有記者嘅， 好似唔俾 set 相機， 唔俾 set 係啦，直情連行都唔想你喺度行啊！咁但係咧，當日咧，我覺得啊，你開明在就係你容許，即係當然議員亦都同意。其實我哋一路以嚟都唔介意啲記者喺我哋後面，因為我哋冇乜特別嘢，我哋都係開會啫嘛。 我哋嗰度冇一個特定嘅影相嘅地方，立法會係咪有影相嘅地方？我都唔係好知。 佢應該係會有個鏡頭特別影住嗰個議員噶嘛，會唔同噶嘛？咁但係啊，即係記者係啦，即係記者要做採訪啊，因為其實我哋咧嗰個會議咧係一個椭圓形嘅一個會議桌啦，會議桌啦。咁喺嘅椭圓形嘅嘅彎位嘅咧，就會係主席嗰邊坐啦。咁然後我哋議員坐埋一邊啦。然後喺我哋嘅議員嘅對面咧，先係我哋嘅嘉賓。咁如果啊你要影到嘉賓發言嘅時候，其實真係需要喺議員嘅後面先可以影到嘉賓嘅正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啦，你開明在就真係容許啲記者喺我哋後面喎。 我是支持新聞自由，亦都是支持記者採訪。為什麼呢？因為我相信記者工作呢，他們已經是很困難了。若果我們影相都要設立關卡， 有限制， 你只可以在那邊拍，那你真的拍不到嘉賓發言嘛，或者拍不到處長嘛。若果是處長的背脊，怎麼拍到處長呢？所以我們要讓他們方便採訪呢，進到來我們將圓台我咪要揼揼框，佢自己揀佢自己叫做有利嘅位置啦。咁啊，佢哋擺三腳架啊，或者擺相機，我完全冇意見嘅。甚至喺我後邊影相，我都冇意見嘅。不過就叫佢哋，你知我哋好多佢哋啲電線喺地下，要小心啲啦。係啊， 都會嘅，因為我其實我哋當日都其實記者朋友都好好噶，即係佢都會叫我哋提醒翻我哋啊，我哋地下啲線啊，你哋行嘅時候小心啲啊。 記者朋友仲同我哋道歉添啊，話我哋即係好似阻佢好似阻住佢出入咁樣，其實我哋冇意見。 係，其實我哋都好少行出行入嘅，係咪？因為我哋都要喺個會議入面喺度傾。咁但係咧，其實咧當日咧有一個我都唔知係咪我都唔肯定佢係咪警員， 我都唔肯定 一個嗰個係咪警員，而 係咪收尾走咗應該？ 睇報道就話佢係，因為咧嗰日啊副主席楊浩然又真係好鬼機警喎，佢 係啊， 因為咧佢無端端就爆咗一句就係話。穿棉背心那個你是警察來的，我認得你，為什麼你不出事，你的委任證 是啊，我都聽到 真的， 那我就要處理了，因為他跟我說 是啊，結果呢那位 哥哥 是啊，那位哥哥呢那就離開了我們的會議室，而在 他好像在他周圍的 Madam 和我好像有叫過我認得那裡有個 Madam 是警民關係嘅同事嚟嘅，我不如咩咁麻煩你請，或者你有冇同事提醒佢掛委任證咧？咁如果佢冇帶委任證嘅，佢唔想帶委任證嘅，落街攞個觀眾席旁聽席嘅證都好簡單啫嘛。 因為其實咧，我當時都見到阿 PK 咧，阿 PK 鄧先生咧，都自己帶咗委任證噶啦， 好清楚。 所以其實即係 佢喺個西裝袋度夾住委任證。 係啦，即係其實阿一哥，即係佢哋嘅一哥已經以身作則啦。咁點解嗰個下屬佢都可以仍然咁？堅持不帶咧，寧願我要走出去個會議室，我都唔帶委任證。 我都唔知道， 其實佢冇帶我都唔知道，可能佢冇帶喺身啊。 最尾都冇帶委任證，咁啊冇帶委任證，佢就要喺我哋嗰度去廁所個門嗰度咧，就走咗去離開咗咯。我相信佢。咁我當時我都要麻煩秘書處添。你知道我哋秘書全部都是女士嚟噶嘛？ 係啊。 咁我仲要麻煩一位秘書嘅女士。請呢位先生走， 請佢離開， 我真的覺得很肉酸咯、啊。你問我就 係其實既然已經講清楚個規則，你冇出事嘅，咁一嚟你就自己離開啦，係咪？即係冇理由要三催四請先。 我而家諗下，嗰位便衣先生應該翻緊工係嘛？翻工唔係應該帶委任證㗎。 即係我哋常人係一路都係會咁諗噶嘛，因為其實咧，我哋當一日咧都有啲動議嘅，我哋喺個動議入面已經寫咗啊，我哋中西區區議會係要求即係佢意思係係中西區區議會係強烈要求喺執行職警員喺執行職務嘅時候係要出示嘅編號，即係俾人哋識別你嘅身份嘅。 冇錯。 咁其實我哋個投票嗰個結果咧，就得14個贊成嘅啫喎。 係有一個反對。 但其實我唔明點解一個。他們的基本的要求其實我們只是提醒他我們議員是想你去執行職務的時候是要出示你的委任證證明你的身份嘛，但竟然是有一位議員是反對的，即是我都覺得很匪夷所思， 自己去找下面位 因為我匪夷所思是覺得其實這麼奇怪的， 其實他哋平時都應該要做嘅嘢，咁你又反對嘅？ 警察翻工帶委任證，我樓下個看更姐姐都帶委任證啦。 咁咪係咯，咁咪係咯， 咁簡單啫嘛。 好奇怪嘅一個投票嘅表態啊，完全觸摸唔到佢。 尤其你便衣朋友咧，當然啦，便衣你話我要隱藏我身份，我需要入去敵方攞資料嘅，咁你又冇理由帶委任證啦，係咪？咁我相信嗰個去獲得佢上司嘅容許啦。嗱，我睇戲嘅咋，我實際唔知警察點運作㗎。係 啦， 咁所以個情況嗰啲就冇得講啦。就係當佢喺區議會的會議室裏面又確認咗佢係。不是記者，不是議員助理，不是旁聽嘉賓，不是議員，咁佢係咩人 咧？佢係邊個咧？係咪 咁當佢係便衣警察？咁便衣警察就喺佢周圍嘅便衣警察都帶曬委任證嘅，乖嘅， 係啊。 咁做乜佢唔帶委任證啫？唔好咁樣令到我哋難做啦。 係啦，咁所以咁佢離開咗，咁我哋個會議又繼續啦。咁其實當我哋即係每個議員問完，然後佢又然後阿處長佢又答完之後咧，其實就住我哋嘅臨時動議咧，都引發咗。你從政咗咁多年嘅第一次嘅秘書處走佬事件喎， 係 D.O. 唔係秘書處，秘書處冇走佬，我要幫秘書處平反， 係啦 ，D.O. 走佬事件喎， 唉， 即係其實我哋個動議，我哋都係譴責啊處長佢縱容佢嘅下屬去使用暴力啦， 係啊， 即係最主要係呢一樣嘢啦。咁其實即係整個臨時動議裡面就住。D.O. 其實是沒有一個的、角色在裡面的， 沒錯，我們說 我們完全是沒有批評過、民政處的， 我都沒有講到政務處，講警務處 一直講講緊、但當時因為呢 我就不是那麼聽得清楚呢、因為呢、當時 我們的狀況就是、處長知道佢有一個臨時，我哋有一個臨時動議，佢、就話 即刻起身啦， 佢即刻起身，然後就話個動議唔關我事，我出去嘅，我走啦，咁然後呢阿 D.O. 咧又再講多一句説話嘅，然後佢就拉隊走咗啦。 係啊係啊，我都聽唔清楚講。 其實聽唔清楚係乜嘢嘅，其實當時大家都聽唔清楚。 因為好嘈啊，當時。 係啦，因為當時大家都起哄，然後又拍手啦，你又拍手啊，唔係定係叫囂啊？ 全部起身同全部起身都護送阿處長出去啦。 係啦係啦，即係總之就有啲比較嘈啦，我哋聽唔清楚阿 D.O. 講乜嘢啦。咁跟住咧，然後我初頭咁樣。因為以往咧，通常阿 D.O. 都會阿處長你走啦，係啦，以為送客啦，我以為佢講我哋送阿處長出去先咁樣嗰啲啦， 係啊，冇錯。 咁點知原來唔係喎，望望下唔對路喎，點解平時 等多幾個字都唔翻嚟，等佢點 走？唔係啊，因為當時佢走嘅時候咧，咁我見到喺我嘅右手邊咧，一啲常設嘅部門嘅代表都已經坐低咗啦嘛。包括係 兩點鐘坐咗喺度㗎啦， 係啦，咁包括係運輸署啦、康文署啦、同埋食環署都已經坐咗喺度， 仲有土木工程署， 係啦，係啦，佢哋都坐低咗，但係突然間我話，即係通常阿 D.O. 自己去送客嘅時候，咁佢都係自己行開嘅啫，咁其他部門都會繼續坐喺度，但係當時見到，點解連嗰啲人都走埋嘅咧？ 攞埋公事包，攞埋手袋走曬， 係啦，突然間走曬，所以其實咧呢一度咧都引發起我哋第二日嘅行動嘅，因為其實我哋咧首先我哋喺佢哋離開咗之後，我哋已經係即時休會啦。 嗯， 系啦，即系然后就要问，仲要你去喺度问啊，问下啲我哋翻唔翻嚟？ 系啊，我打俾佢，佢唔去吸我线咯，我都同佢讲唔到电话。但系我哋嘅大秘书打俾佢咧，佢应该就冇吸到佢线，就讲到明佢今日唔会翻嚟。 嗯， 做乜事唔会翻嚟咧？ 系啦系啦，佢 冇答案。 但佢后屘都冇讲到嘅。 冇啊，到今日佢都冇打俾我， 都冇打翻俾 你。我都唔想打俾佢。 冇一个直接嘅交代。 冇啊，冇 冇嘅。咁但系当时秘书都话啊，因为佢觉得我哋嗰个。議案是跟他們的政府立場，不是這個 秘書沒有說得那麼詳細，就是說他不回來 了，然後就說他的立場跟他們， 可能我們今天星期四要追問， 是的，都要了，因為來星期四他會不會開才可以，我們都不知 道， 是的，我們都不知道他接下來會不會開。 喂， Bonnie 是，請說。 我想一下D.O. 是不是叫抗工？如果我們的同事，我們都不是幾良好僱主，譬如舉例，我有個同事又不通知病，又不通知請假，什麼都不做的，突然間不上班的，搞到我開不到門的，其實我真的有機會扣同事人工，不過我們同事很乖，從來沒試過， 從來都沒試過。但是其實如果他如果我同你咧，應該第一件事係諗下我哋嘅同事點解會唔見咗，係咪有咩事嘅？ 係啊，冇錯， 我通常都會擔心 打俾佢，係 啦，會打翻俾佢嘅，但係。都知咩事啦？ 佢 D.O. 係擅離職守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咧就住佢咁樣拉隊走嘅時候咧，我哋當時個會議停咗五分鐘，跟住然後再問，但係其實咧，我哋真係 今次我哋真係堅持到底，即係佢以為咧，我哋之後所講嘅議題，啲政府部門佢哋唔出現，我哋傾唔到。但其實我哋當時咧，因為當時喺個會入面咧，我哋仲有其他議案嘅，除咗講警察嘅警暴嘅問題之外，亦都係有講一啲民生嘅嘢啦，例如我哋關注武漢肺炎，我哋係要希望通過一啲 動議買口罩， 係啦，其實。是真的買口罩 的， 因為其實我們有還有一些錢，我們希望可以去買點口罩去給市民去防疫，然後另外我們也有一些規劃的問題，因為其實都是明日大嶼，還有有一些常設事項都是譬如我們保育中環，還有講一下一些大館，甚至 PMQ 那些日常細節，即那些運作都要去，還有重建區那個發展是怎樣，其實都要出席， 所以最終呢是市建局 是 港鐵和大館有同事來，咁呢三個同事我哋都要俾個 like 佢哋，即係抵讚嘅。 係啊， 就佢哋三個都，我哋開到成九點幾、十點、十一點都坐喺度， 都坐喺度，因為 我哋抵石。 因為其實我哋當日咧，你話政府部門離職對我哋議會有冇影響？有，絕對有，因為我哋當日都有 即時答我哋咯。 係啦，即係其實當日好多文件亦都因為 抽起咗三四份， 而抽起啦、剔除啦，其實完全處理唔到，係癱瘓咗嘅，即係佢哋自己。另外一方面你都癱瘓了自己了， 沒錯， 是不是？因為其實就住有一些分街市小組那些，其實他們沒有人 去派員去出席，或者是一些那個部門沒有去講，發展局他沒有講他那個保育中環那些其實都影響他們自己的運作，即是他自己都影響了自己，他寧願去他們攬炒、哦，即自己影響自己，佢都要離職喎、哦。所以變咗我哋當時都議員都一定堅持到底啦。 你數下幾多少部門？嗱，頭先講緊民政事務處、警務處、康文處、食環處、運輸處、地政處、土木工程處、發展局，起碼八個部門冇嚟，係咪離曬譜啊？最重要的警務處，包括你中區指揮官、西區指揮官、警民關係的最大粒嗰、那個，我哋要講緊警民關係都走咗去，又係擅離職守，點搞啊？ 所以其實我哋喺個，所以其實後屘咧，我哋呢個樣嘢都觸發咗我哋第二日嘅行動啦。因為我哋當晚開會都開到成十二點，我都未試，你有冇試過？其實阿 K， 你做咗咁多年嘅議員，其實今次係咪第一次？D.O. 帶埋其他啲人走佬咧， 第一次見，從來未見過，真係第一次見。 第一次見，即係我哋今次新，真係新氣象喎，即係2020新氣象，即係所有嘢都有一個新嘅。 我哋想入去做嘢噶嘛，我哋要做好佢哋官啦，我哋民啦，要做個官民啦，係咪？或者警嘅民啦，係咪？我哋想尋求出路嘛，唔係大家喺度鬥啊嘛。 所以其實 一係佢哋鬥氣，唔係我鬥氣。係 啦，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強調係民生噶嘛，佢哋即係由過往喺個議會度成日批評我哋民主派話搞政治， 我邊有搞？ 即係以往佢哋都係咁批評我哋，但係今次就係佢哋喺度搞咯，我哋就係佢哋放棄咗我哋唔同我哋傾嗰啲民生嘢咯。 就算我哋講社區被放催淚彈嘅地方污染咗， 都係 我都係為咗我社區裏邊嘅市民嘅健康福祉嚟噶嘛。咁如果你話講緊某個球場裏面真係受過催淚彈洗禮嘅，咁你跟住嗰啲遊戲嗰啲 equipment 嗰啲遊戲皮籤抽嗰啲嘢，點樣洗先得㗎？係 啊， 你要有個指示啊嘛。 係啊，所以其實佢幾直情係冇理到民生啦，今次完全。咁所以咧，我哋觸發咗我哋第二日嘅請願行動嘅。 冇錯， 我哋就去咗申訴專員。 冇錯， 其實我哋申訴專員咧，因為我哋當晚14個民主派嘅議員咧，都草擬咗一個叫做聲明啦。 冇錯。 咁我哋個聲明入面最主要都係講翻件事係點樣啦，然後我哋就話我哋因為覺得佢係擅離職守啦。 冇錯。 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去咗申訴專員個公署嗰度去投訴嘅。 係啊。 當日因為咧佢限咗人數，我哋不能夠所有議員都入去嘅。咁阿傾，你入咗去之後係點樣嘅咧？ 我要填一份表格， 係 就講到明，唔係我一個人嚟投訴， 係 我哋係有14位區議員一齊投訴嘅。咁我咪寫咗去之前一晚， 係 起碼寫咗咁多個部門，八個部門嘅問題啦。咁同埋係佢哋係冇離開到區議會啦。咁呢、個開佢哋八個部門嘅代表離開區議會係職責嚟噶嘛？ 係 咁佢哋冇做到佢哋要做嘅職責，咁啊梗係申訴專員度申訴啦，讓申訴專員揾翻答案出嚟。答翻我哋咯。 咁即係其實而家叫做咧，我哋即有入咗一個正式嘅投訴啦，係咪？咁就我哋而家即管係等待申訴專員去睇下佢有 佢佢去調查啦，或者可能再要揾你去去協助一下調查啦。我諗係咪啊？係啦，因為 我未去過申訴專員第一次， 係啦。咁所以變咗我哋今次好多嘅第一次嗱，第一次 DO 拉隊離職，第一次因為佢哋嘅離職而去申訴專員投訴。平時都會去投訴嘅，但係我哋就唔會係 平時我哋可能係幫啲受屈者，咁受到屈氣嘅。嘅街坊，咁嘅街坊嗰個問題可能佢嘅私隱啦，我哋會同佢，喂，你喺順德中心幾多樓自己去啦咁講嘅啫嘛，哇，今次原來自己要去， 今次原來自己要去啦，即係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希望我 以後唔好出現啦，係嘛？好辛苦、啊。 其實有第一次都冇乜所謂嘅，最緊要係對件事係好嘅啫，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去申訴專員去投訴，或者係阿 D.O 第一次拉隊走，呢啲梗係唔好啦，因為其實佢哋真係擅離職守，亦都係對我哋嘅議會運作係有影響啊嘛。咁議會運作有影響，自然對民生有影響啦，因為我哋區議會主要係做民生工作噶嘛。 梗係啦。 咁所以呢一個係唔好再話我哋係淨係搞政治啦。其實我哋一路都係政治，我哋會有立場，一定有嘅。但係民生我哋都好關注的。 政治同民生可唔可以拆開啊？ 怎可以拆開啊？無 端端林鄭月娥不知道派多少億話100億啊？喂，那個林鄭自己個本身個人，佢是特首，就是一個政治崗位啦，政治問責制啊嘛。 咁係咯。 咁總無端端佢要派錢俾咩60到65歲嘅婆婆，搞到個都走嚟問我幾時有得申請啊？ 冇。 我話嚇，琴日宣布啫嘛，今日有得申請啫。 未有。 因為佢哋好激氣啊嘛，自己用唔到2蚊，咁所以咧，所以政治。民生可以拆開嘅咩？我所認知嘅就係政治、經濟、文化全部拆唔開㗎。 基本上就係環環緊扣， 環環緊扣。我唔可以話政治事件，我知道政治事件政治解決。問題就林鄭冇政治事件揾警方解決啊嘛，咁先闖下大禍啊嘛，大佬。 係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市民， 市民都好興㗎。 係啊，好興啊。咁但係其實。當你話嗱，即係我哋搞完我哋個公事上面，但其實就住你私人嗰個電話都，我諗你係咪就嚟爆炸啦個電話？ 好 爆炸咗未？ 我申請嗰時好似係無限量打電話嘅，但係我最誇張咧係可以咧一分鐘入7個叫做咩 call 啊？嗰啲叫咩 call 冇來電顯示， 無來電，沒有來電顯示。 係啦，點解我會咁樣話提呢件事咧？因為咧，自從你講完嗰、那個PK 鄧先生之後咧， 係啊，下晝4:00開始。 係啦，咁就 我一路開會一路搞電話。我當時我唔想掂我電話嘅，但係實在太滋擾。 係啦，跟住你，然後咧就發現你個電話，你都話唔好再打俾我啦，我電話就嚟爆炸，你同我 好驚啊！ 係啦，跟住我都有問你咩事，原來係自從你講完 PK 鄧先生之後，你就收到好多一啲不知名嘅人士打俾你啦。我想問有嚟自邊個地區啊？ 我有澳洲啦、加拿大啦，嗰日早兩日 我記得有佛山係嘛？ 跟住咧有泉州啦、佛山啦、南海啦、廣州啦。江門啦，係見到啦。仲有邊度？ 有冇惠州啊？ 惠州好似 好似惠，你咪提過有個惠州啊？ 泉州咯，肯定。我睇咗惠州，其實泉州即係福建嗰度。我都唔係福建人，我係香港人，我香港出世。 即係其實因為你一個 PK 等呢一句説話，其實你可以聯繫到唔同地區嘅人都揾你。 我都唔識佢哋，唔使揾我啦。係 啦，即係佢哇！即係其實原來一句説話就可以。聯繫到咁多人嚟打，你個電話直到今日為止，你有冇一分鐘係不停響嘅？ 係嗱，佢可以一分鐘入個電話入嚟，咁我梗係嘗試聽啦。 係， 但係佢唔講嘢。好啦，當我聽咗幾次電話，佢都唔講嘢咧，咁我唯有就一見到佢入嘅，我咪即刻收線咯。我唔知啱定唔啱啊，我諗都係呢啲電話嚟噶啦。 係， 咁我琴日聽咧，佢一開口就講咩啊？我送兩副棺材俾你。大佬年尾流流。唉，當時有個街坊同我辦事處度， 佢幫你聽啊。 阿傾，你做咩事啊？我話好恐怖啊，年尾流露，我唔想聽到呢啲嘢咁講。街坊就 啊，你睇開 我壯膽， 冇嘢嘅， 冇辦法啦，定啲嚟，有咩事我保護你。 係 啊，真係，我都諗唔到啲街坊咁錫我，真係㗎。 呢個係你過往幫佢哋對佢哋嘅關心。所以佢先會咁關心， 所以我覺得好 warm。 係，即係其實 雖然琴晚我門口好大風，你知道我又要去倒垃圾，因為都要做下辦事處嘅家務嘅。 係， 問題係即係我真係覺得好感恩咯。 係，因為以往你嘅工作其實市民見到， 真係冇啊， 亦都係你點解我頭先話啊？你係一個好親切嘅一個人，係因為你對街坊嗰個關心，可能真係你係社工嘅。 的專業啊。所以變成其實市民啊，就算冇乜特別嘢要揾你幫忙，佢都會中意同你傾偈。 係啊， 係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個係而家你會覺得市民好錫你，其實因為你錫市民啊嘛。 唉，都唔好咁講嘅。咁我哋 即係大家喺一個社區入面有個關係。 我當年揀咗社會工作嚟讀啦，咁讀完我梗係覺得自己哇，我裝滿曬社會工作嘅知識啦、技巧啦、能力啦，咁啊梗係要去回饋社會啦。因為咁幸福可以去到理工學院讀，即係當年啦，我係好開心嘅。咁讀完之後湧翻出嚟啦。咁啊，跟住有機會做區議員，係有人投我票支持我先做到噶嘛。咁我覺得我就唔可以懶惰，亦都唔可以放棄呢一個區議員服務社區嗰個嘅 個初衷、 使命啦、初衷。咁其實以前所有電話打嚟咧，我全部電話都聽。就算朝頭早七點幾街坊打俾我，鄭麗瓊，可唔可以叫羅便臣到啲巴士唔好噴咁多黑煙啊？真係㗎，可能佢俾啲黑煙即係你知唔使開冷氣。咁我哋有露台噶嘛，咁啊工作喺屋企裏邊。咁冇辦法啦。咁我話你可唔可以記低車牌？佢又鬧我咯喎，我都未瞓醒，點叫車牌？ 同埋架車又好快走。 係啦，冇錯， 所以即係睇唔切。 唉，仲有一個又 WhatsApp 俾我咯喎。我屋企隔離個地盤啊，點會上晝七點開工咁早噶？可唔可以叫我八點半先開工啊？嗱，呢啲案件 係我真係每日都有， 即係唔好真係每日都有。你覺得係 每日 咁，我收到咧就即刻要打電話。哦，羅便臣道62號 C 地盤，我唔應該講個地址啊 ，sorry。有總之有個地盤，咁樣咧就我咪打電話揾翻地盤個主管，同佢講。我哋希望可唔可以你七點鐘你啲同事嚟翻工冇問題，但係可唔可以工序上面做啲冇乜噪音的工作咧？你唔好七點鐘又佢哋又未至於七點鐘打裝嘅，但都好得揼揼揼嗰啲聲咯。係，但隔離 同埋空曠啊，你嗰度變咗係咪好影？ 唔係啊，同埋有好多 B B 啊，你知道媽媽湊 B B 咧好辛苦，難得個 B B 瞓晏多啲啲咁啊，唔好再揼啦。 係啦，明白明白，呢個係你以往嘅付出，今日係有回報喺度嘅。嗱，咁除咗你個電話爆炸之外咧，尋日咧。我哋夜媽媽，頭先我哋都話行到凌晨2點啦，因為其實啊， 我哋12點先出動， 係12點啊，因為其實 唔係你係出動咗好幾次，我就12點先出動， 因為我尋晚都好多謝阿傾嘅，因為阿 我要保護你， 係啦，因為咧我都喺度諗緊啦，我一個人。跟住雖然都夠大隻啊，但我諗緊咁多人對唔到成3000人啦。我睇咪睇報紙，因為咧我個區咧太平山街嗰度有間鋪頭就賣波鞋，咁啊好多人嚟排隊，咁所以尋晚傾好多謝阿傾幫我一齊同拍住相。咁我哋咧尋日不過呢一個咧我哋就下一集再講。但係咧就住我哋喺12點半去完 要報警啦， 係啦要報警啦，即係我哋睇完試下之後有冇2點啊？ 有 係啦2點。我哋跟住我哋就去，你就收到風咯喎！有人除咗電話轟炸你之外，然後而家開始，我哋導演幫我哋出下啲相，睇下我哋尋晚睇到啲乜啊？呢度邊度咧？嗱，呢一度咧就係頭先我所講 海港政府大樓， 海港政府大樓即係我哋開區議會嘅會議地方嗰個行人天橋，其實一個行人天橋嘅網絡嚟嘅。我哋就由無限極嗰度上咗天橋，然後一路向東行，行到去 IFC 咧。咁呢啲不呢、這個唔同嘅柱位咧，都貼咗好多張嘅係咪叫標語咧？我可唔可以形容係標語咧？或者一個圖片啦？ 啲街坊話抹黑咯。 係啦，咁我哋睇下嗰個圖片上面寫乜嘢嘅先。嗱，係啦，嗱，鄭麗瓊漠視民意，拒收市民請願信。 我有收到㗎。 其實係咯，大家影住喺嗱。這個真的看直播你真的有收到 我 拍照相 其實我那天呢未開區會之前呢我走了14樓的電梯口都收到一次是警民關係哥哥叫我出去收的我立即出去收 了即然後再兩次在個會議裡 面我兩封信還在我家裡我要拿回 office 跟著所以其實怎會說你漠視民意啊還有我都開始懷疑是不是說你的因為 他都打錯你的名字 是啊 會不會不是你來的呢我哋誤會咗佢。 我爸以前改個名係王子一個京咯，佢係瓊瑤個瓊，我都好中意呢個瓊字。 係啦，但係其實就唔係咯，係咪？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哇！其實你已經係成條天橋都係嘅喎。 好驚， 都唔驚嘅。咁但係其實你有冇諗過，除咗電話轟炸之外，可能你會預咗啦，係咪啊？你有冇預計到？ 冇。沒 電話轟炸都冇預計到， 預計 因為其實你都好正式咁樣講，其實你唔係鬧佢 PK 噶嘛，你淨係話介紹佢係 他的名字 嘛，係啦，淨係好簡單啊嘛，叫 PK 鄧先，鄧炳強先生， 羅志光叫， 係啦，所以其實 叫 PK 啫嘛， 係啦，所以其實你冇預計到個電話轟個狂轟嚟嘅， 係啊， 你即係諗住真係一個、一個姓名，咁咁現在成條橋都係啦，咁其實今日經過有冇？ 我日頭唔得閒落去睇， 今日你都要繼續， 係啊，係， 我哋唔知 我今日辦事處寫揮春啊，見我手啲墨汁啊， 係啦，除咗你之外，我哋另外一位資深嘅金阿金乃威議員，即係我。 拍檔 咧、你哋兩位都有同我聯合辦事處喎， 有啊， 係啦，都有份啊，話佢黐線提問，但其實當日阿金生嗰、那個 好勇敢啊，好正義啊，佢 係啊，又係即係之後開完嗰個區議會之後咧，我同阿金生出街站，啲街坊都話好嘢，同你一樣。幫我哋出翻啖氣，即係其實即係你又收到好多擁抱啦。咁所以 係啊，我係見到咧，我嗰日喺電梯嗱，之後我翻工一日搭巴士一日行到，我喺電梯行上去咁啊，轉右翻辦事處咧，好多個 阿姨俾人攔途接機， 即係眼濕濕，佢哋眼濕濕攬住我，我要攬你耐啲，我好好好好好，即係好 感動啊， 即係好感動，即係喊咗出嚟嘅，真係好感動。 咁所以其實今次呢一個事件其實除咗我哋睇到我哋嘅。警方怎樣對我們市民DO 怎樣對待我們議會呢也都可以見到 是暴力其實議會暴力 但其實我們很開心是市民是站在我們那邊支持我們、即使我們日後面對有更加難的、挑戰或者是更加困難的局面我們都會迎難而上一起會跟市民並肩作戰 沒錯 今天我們的解圍很多謝 LK 井上來那我們下次希望繼續有你 好啊 好多謝大家，我哋下次 收睇， 係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多謝曬。